以委员长姜瑞燮为团长的国家紧急救灾委员会代表团29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关于减少灾害危险亚洲部长级会议。